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郝蕾、刘帅良、韩延博主演的电影《监狱犬计划》今天在全国上映。除了郝蕾，这部电影里的主要演员很多都来自电影《驴得水》。故事的主角是三名服刑人员和一群流浪狗。服刑人员要训练狗狗们学习生存技能，在此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市口史静执导的电影《生存家族》今天在全国公映。停电对现代人的生活是一种灾难，影片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停电情境下。突然有一天，家里的电器全都无法运转，车、自来水、电池、手机和电视等都不能使用了。在东京生活的铃木一家决定骑自行车去乡下，逃离大都市。电影《超人总动员2》明天上映，这次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弹力女超人海伦，超能先生巴鲍勃则在家照料巴小倩和巴小飞。这角色转换对每个家庭成员来说都是艰难的。当剧中新反派开始酝酿一个狡诈危险的阴谋，超人家族必须联合酷冰侠的力量团结对外。王千源、袁姗姗、刘烨、周云鹏主演的电影《龙虾刑警》明天上映。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于一桩假借物流公司贩卖毒品的真实案件。片中王千源带领的缉毒小队为了监视毒贩子，盘下了贩毒团伙隔壁的龙虾店。电影的主要亮点就在于这几位警察如何吃着小龙虾就把案子给破了。梁静、赵立新、李兰迪主演的电影《阿依索密码》明天公映。在影片所处的未来世界里，人们被神秘绝症弄得人心慌慌，阿依索密码就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密码。为了得到密码，一伙各怀鬼胎的人登上前往北极的船去寻找密码。在此过程当中，有基因变异，有黑暗中隐藏的凶兽，当然最可怕的还是人心。电影《凤凰城遗忘录》明天上映。影片讲述了凤凰城 UFO 事件之后，奇怪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三名青少年在用 DV 记录这一切的过程当中突然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随着拍摄的内容不断被披露，隐藏在背后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第二部金砖国家合作影片《半边天》近日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公布了主创及影片细节。这部影片由贾樟柯担任监制，邀请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金砖国家的五位女性导演，以女性视角发声。电影分别以当代女性情感与社会为主题拍摄一部电影短片，而五部独立的短片将汇集成一部片名为《半边天》的集锦长片。中国女导演刘雨霖执导的其中一部短片《饺子》由三位实力派知名演员刘蓓、王珞丹和宗平出演。影片以饺子为线索，讲述了一对母女从矛盾到和解的故事，一共18分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一块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转为多云见阴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南部地区将率先出现雷阵雨。等到明天白天，降雨天气扩展到全市范围，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户外活动不利，外出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多云渐晴，东南风2到3级，气温是3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 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见阴，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24到26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绎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哎，今天呢 我们是听节目有奖品啊， 哎，对， 对， 对， 是有福利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晚上您如果听节目的话，我们会这个邀请您一起去观剧，首部纽博瑞金奖凯迪克银奖同名绘本改编的儿童剧《市场街最后一站》，用最淳朴的方式将生活之美娓娓道来，在如歌如画的戏剧舞台上，通过放飞的想象力，将祖孙情深的故事生动的传达。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令我们受益一生的生活成长哲理呢？小杰和奶奶的梦幻旅程还有什么新奇的故事发生呢？6月23号到24号，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市场街最后一站，与您一起守护成长的美好。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派出高磊啊，带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起去观看这部剧。那如果您想要成为观剧团的一员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我想要观剧，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对，是特别适合带孩子去看，而且就是不分年龄，家长在旁边看着也挺有乐趣的，反正这戏我看过，挺好看的。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了。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是哪一位嘉宾呢？先来听一听。 从《甄嬛传》中的锦溪姑姑到《灵与肉》中的李秀芝，从话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到《甲子园》中的陈爱琳，她用一次次拼搏和努力换来了观众的认可和肯定，她也用爱心救助了一只只无家可归的动物，她就是演员孙倩。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欢迎孙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咱俩就不重要了，赶紧快把姑姑请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形象能不能稍微显得稳重一点？ 好的，很难做到。 欢迎孙倩，孙倩你好。 Hello， 大家好，朱红好，大帅好。 欢迎孙倩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就是大帅很喜欢孙倩演的就各种戏呗。 对对对 对， 对。 你的眼睛能不能张大一点？ 很难做到。 已经看不见了。 对对对， 我觉得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啊，也这么美的美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要告诉大家，大家是可以看得见的。 对对对， 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的 APP 上面， 还有一直播 啊，一直播都可以，搜索演艺群英会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可以看到视频的。 对，其实我们说到孙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都会说啊，姑姑啊，锦溪姑姑，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正在央视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可能以后就见了以后叫秀芝， 对， 对吧？这是正在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叫《灵与肉》。 对，据说为了这部戏，你的确是付出了很多啊。 先给我们说说这部剧吧。 这个戏特别好，它是那个，张贤亮先生的这个名著，《灵与肉》，它原著就叫《灵与肉》，是他的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个这个小说，然后。曾经呢一度在1980几年的时候拍成了电影叫牧马人，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很多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也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丛山老师啊，牛奔老师啊，然后那个朱时茂老师啊，对对对。包括小的时候的小方超啊都在那个戏里，对。 然后现在改编成了电视剧。 对，我们由宁夏电影制片厂从张贤亮先生这个手里接过了这个改编权，然后对，这也是张贤亮先生临终以前的一个好像最美好的一个愿望，所以他用了1元钱将这个他的这个文学巨著留给了宁夏电影制片厂，说对，说你们制作我会很放心的。对， 所以这里面寄托了张先生啊非常美好的愿望在里面，就是牧马人在当时那个年代感动了一代人， 是的， 对吧？那么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都没有看过，就是或者说看过已经印象不是很深刻了，对，但是现在又变成了我们大家最容易接受的电视剧的这样一种传播的方式，对吧？再一次把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拿出来，然后感动我们这一代人。 对，所以请这个孙倩跟我们先说一说这样这个剧讲述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吧。 对，从你的角度吧，从你这个角色跨度30年啊。对， 他这个戏真的我觉得他好励志的，对，他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励志的一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一个文学青年，然后被自己的父亲和当时的这个一种思潮或者是一种 在当时的 这个大环境下对被抛弃，然后那个不懈不放弃自己，不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然后最终当新的时代到来了以后，他又引领着那些当初和他一起磕磕绊绊成长的，甚至是有的时候也不理解他的那些人，重新走向了更加光明的一个生活。这是我对这个戏的一个从励志角度的一个理解。李秀芝这个角色，他特别像是一个从远方飘来的一粒种子，然后对飘到了这个贺兰山脚下，就此扎根。然后，但是他身上和他的精神里、骨髓里带有这种川妹子的那种坚韧不拔、那种勤劳、那种绝对不向命运服输和低头的那种骨子里的精神。所以，对，就是哪怕是从遥远的这个四川，随着随着风飘到了这个宁夏这样一片热土上，他一样能够让自己的生命特别的光彩。 好， 我是这么理解我的角色。 那这样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孙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跟他好好聊一聊这部电视剧从拍摄到这个上映这个台前幕后的很多的故事啊。 对， 咱们就先从川妹子这个角色开始说起吧。就是语言，我听说你在这里边学了四川的方言是吗？是从一开始就要设定说这个一定要讲四川方言吗？ 真的不是。其实起初接触到这个剧的时候，并没有导演或者制片方希望我或者要求你一定要说这个川普四川话。对，相反的，就是因为接到了这样一个戏，所以我除了张贤亮先生本身的这个《灵与肉》这个著作之外，就是其他的很多的那个著作，我们都会去看去读，然后对大量的去读。当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在读《灵与肉》的这个原著的时候，我就发现每当张先生提到这个李秀芝的语言的时候，在那个就是这个引号里面的时候，他总会说一些用文字表达出一些类似川普的这种方言的这种特点来，比如说 langer 怎样怎样，傻子又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在分析说，张贤亮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她一定是四川来的，一定是的。对，然后我就不断的当时在跟导演和制片方探讨这个问题，我说在纵观这个女孩的她这种性格特点，她非常的不怕事儿，然后非常的泼辣，但她只对那些 他面对的困难去泼辣，但他对自己是爱的人呢，又是 护肤狂魔， 但他又很对自己爱的人又很好，又很勤劳，很吃得起苦。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川妹子，所以我就不断的跟导演说，我说这个角色我感觉还是要遵循张先生的愿望，还是说这个四川话，还是让他把他演成一个川妹子。对。然后那时候导演其实他们一开始比较犹豫。对，一方面是其实大家一开始没有这样设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川普对于我这样一个西北女孩来说，学起来是有困难的。那我是出生甘肃兰州，就是你要让我说兰州话，反而几句兰州话，或者是说点什么这个离得更近的什么陕北话，我也可以。但是你要让我说什么新疆话什么也都还好，但是你要去说四川话，其实语系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你说两三句可以，但是如果在纵观这整个或者几十集的里面，你要在高兴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哭的时候，下意识的时候，都要去按照川普的那种生活流去表现的话，其实难度比较大，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是一直比较犹豫。对，但我也一直很犹豫。就是 你这属于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呀。 是的，就是自己刨的坑一定要自己跳。对，因为我反反复复的在想，每天演一场戏我都在想说，这句台词如果我用普通话说，它是这个味道，如果我这个性格，这种表现，这种内心，如果我用川普说，他一定是非常突那个就是突出这个人物的。我就常在说，我说他明明就是一个川妹子，就像是我演一个菠萝，水果菠萝，我在演它的这个瓤儿，黄颜色黄澄澄的瓤儿，我在演它的那个汁的那个味道，然后你里面的那些滋的味儿都演出来，但是你外边套的不是一个菠萝壳，套了个塑料袋儿，但它就总觉得那个东西它不通透，不是那个味儿，所以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跟导演说，不断的在跟那个制片人说，我觉得我还是想坚持用川普，对，所以后来就从大概从十多天以后，开拍十多天以后，大家就慢慢说，要不你就试一试吧。 导演肯定是烦死了，你自己愿意来， 那就试试看。但你试了以后哈，不管是制片人也好，还是导演也好，后来感受怎么样？ 他们一开始其实挺捏着一把汗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捏着一把汗，因为一开始连语言老师都没有。对，然后就紧急先跟剧组的那个有一个演游素福的老师，他人特别好，他是成都人，但他是个男性，他就开始给我教这个成都话，然后就开始说，后来我很快的就请到了一个这个语言老师，然后这中间语言老师走了，又请了语言老师，其实我觉得导演和制片方可能在拍到一半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特别怎么说呢，直白的跟我说不错，我们认为这个语言是对的，是好的，但还都是很保留，对，很保留。只有我每次演一场戏的时候，我都会判断，我用普通话演这场戏什么感觉，我用这种方言演上戏什么感觉，然后每次都去判断，然后发现我始终认为我坚持是对的。 你坚持的是对的，但是你学的这个过程 特别难。 真的吗？ 特别难，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能说得出来吗？ 我就跟你说个小故事你就知道有多难，多无法言说了。就在此之前，作为一个西北人，或者说作为一个非这个就是大四川地区的人啊，都会觉得四川话嘛，就是那样的喽。但是对不起，完全不是那样的喽。是这样的，我一开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是跟我们剧组演游素福的老师学习这个四川话，他是成都人，然后一谈到我说老师怎么读，他就一句一句教我。最简单的爸爸妈妈，成都话，他说我们成都女孩呢很嗲的，尤其在家里面，叫爸爸妈妈都是爸爸妈妈啊，我就每天嗲嗲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可能现在有点跑调，因为也是隔了三年了。然后当我的这个语言老师来了以后呢，我还是爸爸妈妈，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小老师说，姐姐不对，不是这样说的。我说那怎么说？不是爸爸妈妈吗？他不是。我说那妈爸，我就我说怎么 这完全两种风格， 完全两种风格。后来一问，他是乐山的。 我才知道，原来大四川地区不同的地域说的这个四川方言，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后来你学的是哪旮旯的？ 我跟你讲，后来学到一半的时候，我的这个乐山的这个老师，因为他本人是场记 啊， 他就走了，他就去干活去了，然后就去别的剧组了。 又来哪旮旯的？ 我就又请来了一个。这个女孩一来，我一问，绵阳的， 然后她的爸爸妈妈怎么读？ 既不是爸爸妈妈那么柔，也不是爸妈那么硬，是爸爸妈妈就很正常。我就每天精神分裂症。当这个戏整个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因为后期可能还有一些要调整的，然后我就又很认真严肃的请了一个四川方言的老师。 哎嚯， 对，他是重庆的。 好家伙！ 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哎，孙健，他们宽慰我说，演不好没有关啊，说不好没有关系。当你说不好的时候，成都人听来是乐山话 啊， 乐山人听来是绵阳话，绵阳人听来是重庆话。 好，所以这一次各位从剧当中会听到全四川的各种方言的混合，你知道吗？ 啊，这个真的是。” 对， 太不容易了。 哎，但是我据我所了解，你可不是第一次在剧中去学习外地的方言啊。 哎，你怎么知道？ 对，你可是学过不少方言的 啊。对， 你是特别喜欢学这个方言。你还都学过哪个地方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物，说普通话的人往往是这种比较有知识的这种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不太会说方言。但是越是偏这种市井的老百姓，他们可能约在自己的地域不会太多的跟自己的生活中的人说普通话，他会说方言。我说的第一个这个带方言的塑造的这个人物是个上海人。他呢就是很会打算盘，然后很会精打细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对，也很聪明。然后这种人如果你拿普通话说呢，就总觉得会 他缺点 好像是偏北方。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了这个上海普通话。有一个台词是这样的，对，那个骗那个他的嫂子家的老奶奶把借给人家的钱还给我，李家母嘛，什么什么的就来了。对，就是这种上海的那种嗲嗲的感觉。对， 这语言特别能够帮助你塑造人物，其实哈。 我就觉得有些人物受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阅历呀，或尤其是这个文化程度的影响，对，他就是使用这自己当地方言的这个频率，有的就会越高，有的就会越低。我会根据这个具体的人来使用他所使用的方言。 你看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孙老师都学过什么话？学过，因为演第一书记，学过安徽话。 对， 我们老家的嘛。 哦， 你学是安徽哪个市的？ 哎呦，那个时间太长了，那个应该 合肥， 应该是蚌埠那边的，就是那个凤阳那边。 凤阳那边，那就比较垮一点那边。 对， 还因为兰花花学过陕北话 啊。对，兰花花是陕北话。 因为天津地义学过上海话，因为二炮手学过山西话，因为虎头要塞学过东北话， 所以学一个湖南话，四川话， 学个四川话， 没什么， 但是四川话真的是最难学 的， 因为它对它不是北方语系， 因为它那个南方话，它就很多滋滋滋滋滋是跟北方的那个土字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比如说它没有滋滋， 对， 那个地方就没有滋滋滋，没有卷舌， 哦。 就没有了 啊，所以你从这一点就看出孙倩演戏她的一个特点啊， 特别认真， 就是，对，包括你刚才说了另外一句话，就是你说你在演这个戏这的时候，你听了很多，包括读了很多张贤亮老师的书，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如果我们说认真啊，你演这个角色，你把这本书读了不就完了吗？你还要干嘛要去读其他的这个书？你是想要干嘛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演这一个人物，就要了解这一本这个原著，要了解这个原著，就要了解他的这个创作人，要了解这个创作人，就要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如果你要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你一定要通过他的书，你才真的能够走进去，就是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一定不是就事儿说事儿的，他是想要通过事去表达他自己的那个精神世界或者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如果你抓不到那个东西，你去演就只是说照本宣科的演了一个台词儿，你把台词儿说完了，把人物说完了， 那叫完成，我认为那叫完成。但是真正的我个人还是希望不管能力多少、 嗯、 还是要加入自己的创作在里面。 嗯， 对 嗯， 而且是遵循于原著的，去遵循于老那个就是这个张贤亮先生的这个原著，他想要做什么、嗯、 哦， 因为灵与肉呢这部戏啊，他等于说是从个人的命运这个反映了自治区60年的沧桑巨变， 嗯，是的，是的， 和辉煌成就， 对， 所以，他是在讲人、 嗯， 所以每一个人物在这部戏里面都是非常立体的，包括他的主人翁、 嗯、 啊，就是许灵均， 嗯， 对，然后包括秀芝， 嗯、 对吧？里面每一个人物，所以你看秀芝，你是演了30年， 嗯， 跨度， 嗯， 对吧？里面很多人物都是相当有跨度的， 嗯， 所以孙夏尔对于这部戏也是非常的重视了，就是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对吧？如此有跨度的戏，能通过他这个人物，能够从侧面能体现出来。 对，而且这个人物一出来，我觉得经过孙倩前期做了这么多功课， 嗯、 最起码这个人物他能立住， 嗯、 就是人看到他 能记得住吗？ 塑造的是如此的完整啊、 嗯！ 哎，但是我特别想说一句，孙倩，为什么你总是被导演就是安排去演一些跟你的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角色，包括锦溪姑姑是不是？ 快把导演们都拉来， 对不对？包括锦溪姑姑那个时候应该也是跟你年龄跨度。 啊、对吧？ 对啊， 对，哎，所以当你跨度那么大的时候，你化妆也看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很大年纪的那个形象的时候， 嗯， 内心有，哎呀， 这个我一定要跟你谈一谈，我的这个内心呢、嗯、有很多个层次和递进和变化。 嗯， 起初的时候呢，接触这个，就比如说甄嬛这个戏哈， 嗯、 我还是。就是没多想、 嗯、 就什么角色我都认为作为一个演员都应该去把它能够拿下来、 嗯、 就是你的能力、 嗯、 啊，当第一次化妆的时候化的那么老，就刚才你说的那样、 啊、 我作为一个少女心受伤的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会有点点失望的、 嗯、 就谁不希望谁在镜子前面前 漂亮一点、啊、 对对对漂亮一点呢、 嗯、 然后那个睫毛更加的这种就是灵活动人一点哈、 嗯、 这个眼波更加的这个流转一点，谁也不希望自己满脸画的苍灰灰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会很难过， 嗯， 然后但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慢慢就在想说，嗯，就是如果我这样的一个年纪把那样的一个年纪塑造好了，那不是我的演技吗？那不是证明我的演技吗？ 哦、 当时我是这样说服我自己的、 哦、 然后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 嗯， 对，然后事后我发现 嗯所有的事情都有双刃剑。 嗯， 就是当所有人觉得哇他确实是这个人物，他演的确实很让我幸福的时候，另外一面就出现了，就是难道你不是50岁吗？ 真的会有人在底下去质疑你？ 难道不是吗？对、 啊， 那曾经有一个戏，我好像跟很多人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导演就特别喜欢，说一定要让孙倩演呐、啊，这个角色很好啊。 嗯、 那个不是宋春丽老师来，就是让他来啊。我当时就说，我说那一定让宋老师去啊，我是不能去的。 嗯。 我演他女儿还行， 嗯嗯， 但是他就完全是因为只看了那个戏，生活中也没见过、 嗯、 哦。 对，当时那个女制片人那个姐姐当时也是很奇怪，说这么一个好导演邀请你来，你居然退缩，你居然不来、 嗯、 你怎么想的？ 嗯， 但都没见过面，那时候还是打电话呢、 嗯、 然后后来嗯，有一次是我研究生班那个结业，他们班结业，我去蹭吃饭， 嗯 然后他一看我他说你才是个小孩啊。 哦， 当然也不一定是个小孩，但真的不是、嗯、不用 和宋春丽老师， 对，不用和宋春丽老师去演同一个角色 啊、哦 也是表明孙倩非常认真的琢磨这个角色要演成这个年纪 真的让人 信的样子。 对 对 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好不好、 嗯、 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孙倩聊一聊正在热播的这部《灵与肉》啊，它的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一会儿见。 从《甄嬛传》中的锦溪姑姑，到《灵与肉》中的李秀芝，从话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到《甲子园》中的陈爱琳，她用一次次拼搏和努力换来了观众的认可和肯定，她也用爱心救助了一只只无家可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四 A 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从《甄嬛传》中的锦溪姑姑，到《灵与肉》中的李秀芝，从话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到《甲子园》中的陈爱琳，他用一次次拼搏和努力换来了观众的认可和肯定，他也用爱心救助了一只只无家可归的动物，他就是演员孙倩。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欢迎孙倩。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哎，我们欢迎孙倩，孙倩你好。 Hello， 欢迎孙倩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刚才听他聊那么多故事啊，没听够，赶紧的跟我们再继续说一说这部剧拍摄的一些情况。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就是在拍摄过程当中，哪几场戏你自己是特别难忘的？啊、嗯，或者对你来说， 虽然时间 挺有挑战的 啊，这3年前拍的， 2015年拍摄的、嗯，你自己回想一下。我听说怎么还有挨饿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哦，挨饿的事儿，哎呦、啊，我还把这事儿给忘了、啊。我想的都是那好玩的事儿、啊。 不是我，你在那儿，你在现场呢。 这导演跟我熟。 这一定是导演说的。嗯、我的这场戏一开场就是，我逃荒， 嗯 啊，我是逃荒，艾迪来到这个地方、哦，对，然后那个就饿得不行，然后在那个土坡上已经饿晕过去了，然后被这个啪叔给捡回家。 嗯， 当时我一看剧本，因为我们拍戏你们都知道的、嗯、不会从第一集开始拍戏，他往往是乱着拍的， 嗯， 我就不断的跟导演说，我说那个导演，拍这场戏之前你一定提前3天告诉我啊， 啊， 不断的跟他说提前3天告诉我啊，为什么呢、啊、我觉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身上体现无余、 啊、 像我这种就每天吃饱了特高兴的没法演这场戏，你说饿晕了、啊、你纯去演是很难去、 嗯嗯， 你可以演这种虚弱，但是你那种眼神里还是贼贼放光的， 哦、 对，这肚子里吃的饱饱的，小咖啡喝着那是不行的，嗯、所以我就不停的跟导演就提示，所以他们真的还是提前了两三天告诉我说，真的过几天要拍这场戏了， 嗯、 他们也很负责，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怎么吃饭， 哦、 对，然后而且熬夜。不断的熬夜，就是，尤其是就第二天要拍这场戏了以后，那真的是就两宿都没有睡觉，然后也没有怎么吃饭。 啊、就你又故意的， 故意的， 嗯， 就是再去化妆都不如你的皮肤极度的缺水，熬夜，你的眼圈深陷和那种本身的这种眼球眼白的这种通红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疲惫感，那是妆化不出来的，也是你说我演不出来，那个东西就是透出来的东西，嗯、所以我就、 哦、 对，这样，对，而且 太厉害了， 你真是拼了，这 不是我要熬两宿，我估计就得生病了， 你就得抬出去了，连演都演不， 我真的不太适合当演员， 所以就那出戏你就真的就带着那个状态就上去演了， 嗯， 对。 状态， 我就 你还是很满意你演出来那个状态的， 嗯，哎，这个应该是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真的在那种状态下、 嗯， 就是另外一个自我已经很难起作用了， 嗯， 就一切都是下意识的， 嗯、 就我可能在我生龙活虎的时候，我演完一场戏以后呢，我可能另外一个自我还说，嗯，这场戏演的不好，我嗯，这场戏这个地儿还不错，还有一个人在判断， 嗯、 但是真的就是 饿成那样 ，和那个、嗯、没有睡觉熬成那样，和人是特难受的，心脏也不会太舒服， 嗯、 所以你现在问我说那场戏演怎么样 啊？ 我在概念中就是除了晕和飘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就真的是要去看， 啊、 要去看那个感觉才会觉得、 嗯、 哦，是那样。 这出戏是在第几集播出？ 嗯，好像我是第七集出现的，所以应该就是我一出场 哦，第七集是吧？ 大家关注一下啊！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戏，这可是孙倩真的是拼了命，饿了两天，然后两天不睡觉， 不睡觉 才演出来的、 嗯。 你们看看这个感觉是不是真实啊？ 哎，目前这个《灵与肉》啊，正在央视热播， 嗯、对， 是 央视八套应该。 嗯 嗯， 晚间黄金档， 对， 刚刚开始播啊， 嗯，从17号刚刚开始播，嗯， 对，我们这个戏从开播以来不断在挑战世界杯的收视率，然后最近的好几天都是超过收世界杯， 哦、真的 啊，真的挺厉害的， 我也好开心。 对，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选的这个时间上映的这个上档的这个时间。正好跟世界杯撞了，你们的胆量确实是够。 其实当时我们挺怕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是完了，不行了。 嗯。 后来发现，可能球迷们都抢不过家里的妈妈们。 哎，这个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在拍这部剧的时候，我听说你们是等于说是去乡下就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是去体验生活呢，还是怎么样？ 哦，这个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很感谢这个戏，之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收视率很好，很多人很认可，实际上真的是。 嗯， 我就在想，就我妈妈常说的一句话，说功夫花在哪儿哪儿好。这样一个其实偏有年代感的戏，年轻人不一定会都能够接受，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去看？因为我们真的特别用心，就从制片方，他们就特别用心，他们真的是在贺兰山的脚下真实的搭了一片梯队的这个场景。 哦， 就他搭到就真实到什么份上，作为一个从大学毕业拍戏到今天的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啊， 老戏骨了， 就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景点去拍戏的时候，我们会就不敢走近，你走近一看，就会说，哎，不一样，对，这搭的景儿什么什么的啊，这砖头就是砖头，瓦块就瓦，但是我们这个戏不是， 嗯， 就是。他细到一个斑驳的小学的那个黑板被风吹完之后是什么颜色，他细到地上的那个就是石头和外面的那个戈壁滩上的石头的大小是什么样的都不一样，就是他完全是在用一个电影的精神在做这个电视剧。哎呀，我跟你讲，而且我们这个戏里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别的戏里面拍戏啊，就偶尔说，哎，咱们弄两只鸭子，增添这种生活的气息，都觉得挺不错的，好棒啊！这个戏不是，制片方在我们演员都还没有进组的时候，已经在四队里面养好了一群马。 哦， 一圈羊，还有一些那个鸡、 嗯、 还有看这个七堆的狗狗，黑色的狗叫虎子、 嗯、 然后对他们都已经生活在那里了、 嗯、 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穿上衣服一踏进这个七堆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 嗯、 完全不觉得，演员本身就已经被带入了，所以这就是制片方的那种精神、 嗯、 他真的包容你，让所有的人都，我一定要为这个戏好好的去创作、 嗯、 你知道我每天做的最那个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一进到剧组化好妆穿好我的布鞋布衣服，然后扎好小辫以后，我就在七队的那个石头地上，我就来来回回的走，来来回回的走、 嗯、 听那个我的布鞋在石头上咔嚓咔嚓咔嚓发出的声音、 嗯、 然后就任这种西北的风在我脸上刷刷刷刷刷刷刮、 嗯、 然后你去闻一闻那个马圈里的味道，然后看羊，看这个鸡，这个生病了，那个狗又跑了从我身边跑，就这一切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就不停地跟我自己说，我就是李秀芝，李秀芝，我是李秀芝，这是我家，这是我家邻居家啊、哦！我出门今天可能去他家借葱，去他家那个就是对对对拿蒜，就是这种生活的代入感特别强烈、 嗯。 其实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嗯， 哦，还有我们这个戏里，群众演员， 嗯， 哦， 对。我们在别的剧组有的时候群众演员都临时找的， 嗯， 经常通告上面说今天需要100人群众演员，哗来100个、 嗯、 明天需要20名，哗来20名， 嗯， 然后大家就告别了、 嗯、 当天就领当天的工资，但这个戏不是， 嗯， 这个戏从一开始就有固定的群众演员，30到50人，我忘了多少人了、 嗯、 具体的数字我忘了，就是村子里生活的这些人没变过，你们注意看、 哦、 他们从30年前是他们，30年后也是他们，他们一天没有离开过这个剧组，他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剧组、 嗯、 生活在这个七队的这片热土之上、 哦、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天天滚打，天天在一起，我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有一天在我们七队旁边的这个贺兰山的一个沟壑边上， 嗯， 啊，我在看贺兰山，就有一个叔叔来了，说你在看什么、嗯、我说我在想贺兰山深处是什么，有没有狼、 嗯、 有没有小兔子、 嗯、 他说一定有啊，这是一座神山呢、 哦 啊、他很多年踏破贺兰山缺， 对 对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群众演员、 嗯、 他会把他自己的人物细化到什么份上，他长得很文气， 嗯， 一个老演员，40-50岁了，白白的， 嗯， 然后他说我呀一定是个地主家的孩子儿子，然后我呢是，对，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被就是让我在这里受在教育，到这个七队来受教育、 嗯、 他说我一定是个南方来的人、 嗯、 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就连他自己本身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这些曾经的故事和他认为这个人物的故事完全融合在一起去讲，就是那一刻他的背景是贺兰山的山脉，我觉得他完全和这个剧融合在一起了、 哦、 所以你说和这些人们一起演戏，他只是个群众演员， 这是群众演员， 他只是一个群众演员、 嗯、 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演戏完全我们就是打成一片的，我出门右转就是我的邻居，他就是我的邻居，他永远就住这家、 嗯、 然后30年前30年后都一样、 嗯、 我还有一场戏我还要跟你们讲，就是我也犯了一小错误，然后对，然后我打了老白干，然后被批斗，当然做的不对了哈、 嗯、 然后演那场戏的时候，我的身边呢就围了很多的这个群众演员，就等于是村子里的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乡亲们呗、 嗯、 然后他们就陪我去，就说你不应该，她只是个小姑娘，她不是故意犯错，你们对她这样太严格了， 嗯， 在拍我，他们只是跟着我， 嗯， 哇，我身边的几个阿姨和几个妹妹就哭得一塌糊涂， 哦、 我很心疼，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专业演员，我知道这个镜头没有带他，没有带他们，拍的只是我、 嗯， 只是怕有的时候镜头一晃、一推、一拉，可能会带到肩呐、啊，或者他们的这个影子呀、 嗯， 所以就说他们还是最好还是跟我继续往前走。他们就不停的哭，拍一边哭一边拍一边哭一边，我很心疼。然后拍完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个姐姐，这个戏啊，就是至少这个镜头吧， 嗯， 没带您，您可以稍微保留点情感，因为真的一边边哭人很难过的，因为他们不是说我滴个眼水哭，他是真的很难过，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然后就哭，我就跟他说，然后他跟我怎么说，他说我觉得你太可怜了，他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你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他还在用人物的话在跟我说，我没有办法劝慰他，所以 我的意思是，当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说这样一个跨年代的戏，有那么多的观众在看，好像很奇怪，实际上不奇怪。这里面有我们太多的付出，每一个群众演员，哪怕是根本永远都不会站在镜头前的那些制片方们，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心血来做这个戏。 我这里啊，朱红，我这里有一些我们从微博上啊、网络上找到的，就是看这个剧的一些观众的留言，他们很多人就是在。孙倩底下也有留言，我给大家挑了几条读一下吧。其实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你比如说这个殷小吴天使就说，演得真好，看到你流泪的那一刻内心被触动，感慨那个年代实力派的好演员，生动的演技，演出了那个年代女人的坚韧与善良，愿收视节节高升。还有一位叫夏天的白色帆布鞋，他说看得好心酸，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是为了什么？每天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们还感觉不幸福。与李秀芝那个年代的人相比起来，我们真的很幸福了。谢谢你，让我疲惫的心充满了满满的爱。孙倩，灵与肉征服了我，我成为了你的铁粉。还有一位叫优和雅翠的说，从来不追那个年代的剧，这次跟着妈妈看，居然看进去了，剧情虽然很沉重，但不乏味，感受到了那个年代里无可奈何的生活，也感受到了西北人民的淳朴和善良，还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每个人的艰难。演员演技都很在线，选的男女主角实在是太适合剧情角色了，必须继续追。然后还有一位叫那么我很老说，还是这些真正的演员才能演得这么让人投入，你的微表情做的真的是很好很棒，还有你的方言很动听。然后我觉得听完了孙倩给我们讲了刚才那么多的故事以后，我觉得不光男女主演选的好，是所有的这一批演员，这个剧组的所有的演员， 对对对，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好 哦，包括你们的制片方、制作方，这得要花很多其他额外的投入的。 是的，你说的特别的对， 对吧？ 所以他们很懂。 他们就是很诚意， 对 对，所以我必须要表扬我们这个喜尼亚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人，这个就是杨洪涛老师和杨振坚老师，他们真的很用心的。我们这个戏里有一个这个就是片尾的一首歌，杨洪涛老师第一次的时候是朗诵的，把这些歌词给我朗诵了一遍，特别有深情的一个60多岁的人，对，就是他对这个剧保有了特别深的情感，他才用尽了心血去做这个戏。其实我们这个戏投入的成本远远超过收回的成本。对，虽然大家看上去是个年代戏，但它不惜血本。 对，所以刚听孙倩聊完以后，你会觉得说，其实观众眼睛是雪亮的，就你演的好不好，你真不真，你有没有下功夫，在现在这个年代，所有的观众眼睛都是雪亮的。 你说的特别对 啊！ 我曾经一度，尤其在这个戏马上要播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灰暗的。我想这样一个戏放在了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对，又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喜欢流量啊、喜欢现代感啊、喜欢时尚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它一定没有收视率的，一定不会有人多看两眼的，它就这样默默的过去了，然后我就很难受。我就在想说，哎呀，那播出的时候就当我们的诚意是献给在天之灵的张贤亮老师和在我们这个戏里演得非常非常优秀的前两个月离开我们了的李新明老师，我们希望和他们一起去共同欣赏我们曾经的诚意之作。所以后来收视率一直是全国所有电视剧最高的。这个成绩单我看了之后，我一直特别特别的感动。真的。 对， 我也不断的在有一次跟在自己说，我说这个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坚持吧，孙倩。你付出的认真的每一份这个努力都是有人看到的，所以你还是坚持吧，坚持你自己没有问题。 对， 而且这个也是确实让我们大家看到，就是用心做出来的东西，观众都是识货的， 真的识货。对，你说你的景儿对吧？然后你在哪儿拍的？你说现在观众真的比 你哎呀哎呀那惊的呀。 对呀，我跟你说，可能很多买片的人都不一定我们观众看的剧多。 哎，我真心怎么觉得咱们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你不要比较 啊， 我只是在说咱观众厉害。 对对对对对， 你非得把人扯进来 啊。好好好，我的错我的错。 因为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大家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对吧？不管是网络也好啊，整个大网络大世界，那我们在看作品的时候，我们其实能看到说你到底有没有演技， 哎， 一眼看出来了。你有没有认真在演，是不是替身在演， 对对对， 谁不知道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制片方尊重观众，观众一定会有所回报的，对吧？ 对对对对， 你到底是不是诚意制作？每部戏都说自己诚意制作，看得出来的，对吧？你在景上花费了多少？什么样的演员在演，对吧？是一个演员跳着几个戏在演吗？对吧？因为 用姜文的话说，我们的剧组不串戏。 其实很难的。刚我听孙健聊完以后，我真心觉得现在这样的电视剧剧组真的太少了。对吧？就是提前先给你塑造一个氛围，而且让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氛围已经是。就是融在一起的。 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马吗？就是由于他们提前养了之后，等我们进组没两天，马妈妈生了个小马，所以有一个小马一直跟着我们拍戏，慢慢长大，哎，可爱了。然后他也不大高，然后每天就吃奶，然后没事跑到我这儿来，就老拽我的袖子磨牙，他也没长牙，就嘎吱嘎吱拿我的那布袖子磨牙，特别萌。然后对，他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剧组里，所以他搞不清楚人和马的区别，就那小马驹他不知道。有一天。就天半黑不黑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道具哥哥哈，就是搬着一个道具，哗就从我身边跑过去了，然后紧接着看一个跟道具哥哥一样大的小艾玛，啊哒哒哒哒也跑过去了，就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跑，他不管，他就开始他只要吃完奶，他就开始到处跟别人玩，然后你跑我也跑，你追我也追，他分不清楚人类和这个自己妈妈之间的区别，因为。大家都在这里啊，很有意思。 对，因为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代入感是很重要的，对吧？当然，演员自己能力也很重要。有的人说我一上来，我马上我就能抓到人物，当然这是很高级的演员啊。但是如果说整个氛围也好，身边的人也好，不管环境啊，物理环境还是说身边的人的环境，如果给演员特别好的一种指引的话，那他会发挥得更好。 对对对， 对吧？他就会特真实。我生活在这里， 人家搭了 对对对， 2.3万平方米的这个场景啊， 和 场地。当然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部电视剧已经在6月17号的19:30在中央电视台8套的晚间黄金档开播了啊，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一下。这样一部良心之作和精品之作， 而且在这里边呢，真的可以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宁夏。以前如果您特别就是不了解宁夏的话，还有自然风光，很美，对吧？ 你说一说你在那边，反正我去过宁夏，我就对他们那边的羊肉印象特别深。你在那边那些天有没有把自己的胃口养刁了呀？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羊肉。 果然， 因为他也算西北人嘛，甘肃人嘛， 我其实有很多年都是吃素的，对，但是后来就是一是身体不太好，二是就是要备孕，就是到那时候想要生宝宝，对，然后家人就跟我谈话，我觉得他们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就慢慢又恢复，对，然后作为就是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就是对，所以对西北的美食是了如指掌的。我看到大帅已经可以开始馋了。然后去宁夏，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手抓羊肉，宁夏的手抓羊肉也是特别的有名的。宁夏除了手抓羊肉啊，然后枸杞呀，然后等等的这些，对，都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去吃羊肉呢，手抓是自不必说了，一定要吃。 对， 有一款大家都很难知道，但是非常好吃，叫凉手抓。羊肉凉的不好吃吧？ 啊，不是两只手抓， 不是 凉， 冰凉的凉，是冰手抓，凉手抓，冰那可以用冰来解释了，就是冰凉的意思。 冰的羊肉， 冰的 凉手抓， 会不会很难吃吧？又沁了，羊肉又油， 会不会膻啊？ 对呀，会不会膻呢？No, 超级的好吃，对，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还真没吃过。 对，所以下回去的话，肯定吃手抓你们都尝过了。 对，所以 吃这 个。所以孙倩真的是借着这个剧的机会，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宁夏。你在那几天的，你在那边就是感受到的宁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座城市啊？ 宁夏的这个是塞上江南，对， 我是西北人，其实西北多数都比较苍凉的，然后黄土高坡啊等等这些的，但是赛这个宁夏不是这样，对，它有沙坡头，然后它有沙湖，都是很美的景。然后同时呢，这个地方塞上江南，就是它那个地方其实风沙并不大，然后也比较舒服。你在那儿能够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又有这个西北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这个镇北堡，镇北堡的那个影视基地就是特别特别西北风的这种，这个景地，然后景区，同时你又可以去这个沙湖去看那种很像江南的感觉。 这是当年那个《大话西游》在那儿取过景。 对啊， 沙湖特别美，沙湖就你在那个分界线上，这边是沙漠，这边是湖。 对，所以一定要去看这种奇观。 就这边呢，你是滑草，然后那边。就 滑沙是吧？ 对，而且那个沙湖非常大，它是千鸟湖，就里面各种各样的鸟，是大很大很大。 对 啊，我当时走的，我得十多年前了，那条线当时还没有正式开通，我们是作为摄制组先进去的。 哇！ 然后一进去，那鸟唰飞起来 啊， 然后出来以后，然后吃的羊肉、到沙漠了。哎，我觉得好震撼。 是的，玩在宁夏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说吃在宁夏，吃在宁夏，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手抓羊肉羊那个， 凉 手抓， 他们还有很多这种那个他们的水果，因为那边也属于像兰州一样，日照温差特别大，所以他那儿水果都特别甜。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他们的锡沙瓜，锡就是这个稀有金属里的一种这个元素，锡就是吧？哎，它那个锡沙瓜呢，也是非常好吃的，就是也是富含着这个锡元素，所以他们在想，也吃这个瓜也健康， 怪不得能熬两天呢。 也没有了，熬两天的前提是也没怎么吃啊。 对，哎，这样啊，这个电视剧呢，我们告诉大家，央视八套正在热播，大家赶快看，网络上也有播出。 对， 然后呢，剩时间很短了，我们得让孙倩儿跟我们说一下，孙倩儿在话剧舞台上也很厉害啊。 对， 哎，最近有什么话剧作品我们能看到的？ 谢谢。我最近其实我刚才都是刚刚从剧院过来，就是今天下午都还在排练。 对， 我们现在在排这个易卜生的一个特别经典的名著，叫《玩偶之家》。哇，好难啊！但是真的是，哎呀，我们越排这个话剧越觉得它的确是一个世界名著，它是经历了这100多年的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的这个话剧院团呐、然后这些著名的这些话剧的这个创作者去筛选，然后去验证过的，它真的是就是久经考验的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名剧。它挖掘人性啊，然后让我们展示，而且它的这种普世性，以及它虽然是创作于1890年啊，但是把这个剧放到现在，依然非常具有现代意这个意义吧。对，就是它所体现的东西完全是让我们看到，哇，特别警醒，就是这不是就说的当代的事情吗？对，所以说排这个戏其实也挺累的。对，它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时候演出？ 我们是7月20号开始演出，一直演到8月5号。 好， 7月20号， 欢迎来看。 还有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再见到孙倩出现在话剧舞台上了啊！ 对，北京人艺啊，对。然后我们再次感谢孙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孙倩， 谢谢。今天的演艺巡艺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7.6， 明天见。 从《甄嬛传》中的锦汐姑姑，到《灵与肉》中的李秀芝。从话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到《甲子园》中的陈爱琳，她用一次次拼搏和努力换来了观众的认可和肯定，她也用爱心救助了一只只无家可归的动物，她就是演员孙倩。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欢迎孙倩。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